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2021届高校毕业生规模909万，同比增加35万。北京今天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今天下午，第二届版权链生态大会在中航产融大厦举办。世卫组织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英美等国成为主要流行毒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2021届高校毕业生规模909万，同比增加35万。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过，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12月15号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全国就业大局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21届毕业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达50万人以上。截至9月1号，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今天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出台25条措施加强稳外资工作。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佳佳你好。好，稍后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的情况。先来关注，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共40天。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预测，2022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比2021年将有大幅度的增长，预计整个2022年春运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今年春运叠加北京奥运会之后，还将召开全国两会，春运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蔡团结表示，14个部门和单位已经成立春运工作专班，做好春运疫情防控、运输保障、安全监管、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昨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元旦春节健康提示称，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广大市民要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鉴于国内外的疫情现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今天下午，由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北京互联网法院、首都版权协会、版权链全国运营中心主办的第二届版权链生态大会在中航产融大厦举办。大会进行了签约授牌仪式，并且发布2021版权链创新应用发展报告。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了解一下。张博你好。 金明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版权链啊，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有哪些应用的成果吗？ 好的，这个版权链呢，其实是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来开发的，具有可追踪、不可篡改等这样的特性，并且呢，融合了像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当下这样流行的技术，围绕版权存证还有维权交易这样的场景呢，来提供版权保护的一个全流程的处理。北京市版权局局长王野飞表示呢，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在当下是越发的凸显，而数字版权资产呢，也成为了重要的数字资产。版权产业未来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新兴的支柱产业。目前的版权链平台呢，是国内首个由这个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主导推出的平台，它是多链条的一个行业的公链。其中呢，主要的一项有一个证书链，它是用于存储这个版权确权信息和数字版权登记证书，来为产业提供可信的版权确权服务。这个链条呢，是由北京版权保护中心来负责管理的。同时还有一条交易链，是用于发行数字版权资产和存储数字版权这个资产交易的凭证，来为产业呢来提供一个可信的版权交易服务。它是由北京文创动力 公司来负责的。另外还有一个保护链，是用于版权的监测、公示、和解以及调解、诉讼等这样的业务的电子存证，来为产权提供可信版权保护服务，是由首都版权协会来负责运行的。北京市版权保护中心主任薛峰介绍呢，目前是已经虽然这个短短才要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签发了230万份的数字版权证书，而各类的上链数据已经超过了1000万条，也是为首都这个版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在今天大会上呢，还为北京邮电大学版权工作站是进行了一个授牌，同时进行了像智媒链、图片监测中心还有智能机器人等这样的企业上链的项目的一个签约的仪式。首都版权协会副秘书长孙洪良表示呢，数字版权证书和版权链将会成为这个可信数字版权生态的一个基础设施。2022年呢，也将会继续推动版权产业全面进入到这个版权产资产数字化，也是推动助力北京这个文化中心的建设。冰冰。 嗯，好的，感谢张博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市今天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这25条措施啊，将从哪些方面来促进外商投资呢？ 嗯，这25条措施呢，将从5个方面来促进外商投资的推进。那首先呢，是注重服务外商外资企业的功能提升。比如说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本市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各类功能性机构，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可以享受资金奖励以及重点人员出入境、货物通关等便利化措施。第二方面呢，是注重回应外资企业的关注，比如说在特定的区域，像这个自贸试验区取消应用商店的信息服务业外资股比的限制。另外呢，积极争取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领域开放政策在北京先行先试。第三方面呢，是注重引资和引智引才相结合，推进落地即办、未落先办、全程代办的人才服务体系，构建外籍人才工作服务网络，对本市急需的特殊技能专业人才落户，在业绩贡献方面突出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制。而第四方面是注重优化外商生活的服务，主要有像进一步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下放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和管理权限，以及增强医疗保障等等。而最后一个方面呢，将会注重优化外企发展环境和权益保护，比如说各区政府会严格兑现向投资者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做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等等。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佳佳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随着北京冬奥会不断临近，居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真诚祝福和坚定支持。北京冬奥会牵动着每一位华人的心，无论是各类活动宣传祝福北京冬奥会，还是发挥专业优势为北京冬奥会筹办进言献策，用各种方式做出积极贡献。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尽职尽责相关问题。徐女士反映，自己到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验血，窗口护士非常热情，对病人嘘寒问暖，居民感觉非常暖心。吴女士反映，西城区什刹海街道西四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邻里纠纷进出京排查工作认真负责，对居民耐心解答各种业务。王先生反映，海淀区林业大学北路与双清路丁字路口信号灯通行时间较短，居民未通过路口信号灯就变灯，清河交通中队及时处理反复调试，对工作认真负责。二是反映小区电梯故障相关问题。王女士反映，房山区拱辰街道绿地诺亚方舟南区2号楼电梯运行时噪声很大，希望及时排查检修。张女士反映，丰台区新村街道三环新城社区11号楼2单元电梯损坏已有一段时间，迟迟没有维修。梅女士反映，昌平区天通苑北三区53号楼8单元电梯一直没有通电，居民出行无法通行，希望尽快得到解决。 三是反映农村管理相关问题。赵女士反映，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庄村村内广播经常播放售卖保健品广告，居民希望多播报关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李先生反映，平谷区黄松峪镇塔洼村村内广播声音太小，希望调整音量。一位先生反映，顺义区北石槽镇北石槽村村内广播时间经常在中午12点左右播报信息，噪声很大，噪声扰民，希望协调播报时间。以上问题123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海淀区八达岭高速出京方向辅路从北沙滩桥到上清桥路段，由于道路施工回天，造成路面坑洼不平，影响车辆通行，希望修复坑洼路面。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结束后，经核实，该路段实行架空线入地工程，北信公司加快架空线入地施工和道路移交恢复工作，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近日，市民再次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留言，八达岭高速辅路坑洼道路已经修复完毕，解决了居民出行问题，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崔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2月28号，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报告指出，奥密克戎毒株的总体风险仍然很高，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传播优势，一些国家的发病率迅速上升。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英国、美国等国成为主要的流行毒株，但南非的发病率出现下降。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甘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洋，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冬奥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